我？ 这么一个严肃深远的问题突然就交给了陈果，陈果一下子就慌张了。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有想到过，他一直努力充实自己，就是想分担叶修的事务，更在叶修不在的时候也能经营好这支队伍。但现在就让他回答这个问题，他实在是一点都没有准备好。可是现在，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意识到了这是方睿在询问星星的未来，而星星的未来如何，将最终决定他是否会将自己托付给这支战队。如果连自己这个当老板都没有坚定的信念，又如何能让队中的选手踏实呢？是时候坚定一下了。陈果深吸了口气。 叶修不在，但星星会一直走下去， 他说着。 哦，怎么走下去啊？ 方睿问。 如果他愿意，我们当然会继续聘留他当技术顾问，或者是任何他感兴趣的职位。 陈果先针对叶修做安排。 至于其他人，我相信在那时也都已经彻底成熟，足以支撑起我们这支战队。 哦，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们就不会离开呢？ 方睿这个猥琐流的大师，目光在此时突然变得很敏锐，很老谋深算。 职业圈里可是有很多诱惑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就已经接触到了一些邀请，而且你们都拒绝了。但是现在你们的身份毕竟还只是新人，如果再有一年、两年的成长，成为了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拿到了总冠军，你们的价值当达到顶峰，那时候你们所要面临的诱惑将是你们无法想象的，金钱、地位，甚至一些别的东西，你们敢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动心吗？ 方睿觉得这番话是直敲人的灵魂深处，恐怕不会有人轻易就敢做出应对。结果刚这样以为呢，就听到桌上有人非常肯定地说了：" 不会。" 方睿一看，是唐柔。多好看的一个姑娘，可是此时在方睿看来却是满满的虚伪，或是天真，想也不想，张口就说不会，这太高估自己了吧？ 哼，美女真是有自信啊！ 方睿打着哈哈，全是不以为然的口气，他准备让这个骄傲的美女好好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 你知道吗？ 那什么？ 结果方睿正准备举个例子，却被陈果立即出声给打断了。陈果当然知道方睿这是想去打一打脸了，同时他也知道他绝对会打脸不成反被打，未免方睿到时太尴尬，还是提前交代一下的好。 他真的不会被诱惑，真的。 陈果说。 哦， 他的爸爸叫唐书森，不知道的话百度一下。 陈果拍拍方睿，他是坐在方睿边上的。这种商界名人显然不是特别的家喻户晓，方睿确实不知道，不过他至少已经听出这恐怕是个非同小可的背景，于是没有继续死撑，果断手藏到桌子下边，就手机搜起来了。不大会儿，重新坐正了身子，抬起了头，脸色没有变化，只是举起了筷子。 大家吃菜啊，新上的两个菜怎么没人动啊？ 众人笑，却也不点穿。在唐柔面前讲金钱、讲地位、讲这个那个，那就和在叶修面前卖弄荣耀技术一样，那不是自己往石头上撞吗？难得方睿此时还能如此从容，就让他镇定一会儿吧。大家默默吃菜，也不多话。之前就已经表示吃饱停筷的方睿，此时显然吃得最多。他似乎很需要食物能源来消化这样的信息。他搜索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美女的来历恐怕不简单，但最后一看，最终答案，眼珠子还是差点飞出来。 吃蛋吃蛋！ 方睿说这话的时候，真想连盘子一起吃掉。于是这之后，在有关诱惑什么的话题，方睿已经无法说下去了。 万一这唐大小姐一挥手就把整个荣耀联盟都买了怎么办？到时各队的奖金分成都是人家支付，你还和人谈选手的待遇是诱惑？诱惑你妹呀、啊、 星星真是太有潜力了啊， 方瑞说着。陈果一听就知道这位也在误会，显然把唐柔的背景等同成了星星的背景，但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唐柔也像普通选手一样在这里签着选手合同领着工资，根本没有在选手以外的领域发过什么力。不过这种狐假虎威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嘛。陈果朝唐柔那儿看了一眼，唐柔也正朝他扬眼色呢。陈果笑，这是他很喜欢唐柔的一点。他的身世背景很强大，星星这些人知道以后相处之间难免有一些距离感，哪怕是陈果和他交情最后一时间也有点不适应。但是这样的异样唐柔很坦然地面对着，对于自己的身份他固然没有骄横，却也从来没有刻意回避，更没有像很多矫情的大小姐一样非要旁人把他当普通人看待。他依然是他一直以来的那个唐柔，从不逃避任何事儿。于是渐渐的，身份带来的隔阂消失了，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唐柔还是唐柔，没有变过吗？隔阂不过是来自个人的脑补，当大家没有脑补的时候一切依旧。于是反过来，倒是他身边这些家伙对于他猛然曝光身份吓到人的状况很期待很爱看。比如现在方瑞埋头吃菜半天没有哼唧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大家觉得太爽了。不过本着负责任的精神，陈果还是和他解释了一下， 小唐在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个普通选手，没有太大区别的。 陈果说道。 嗯， 方瑞点点头，这一次他没有再直说，他把话藏起来了。唐柔是个没有区别的普通选手，这怎么可能呢？看来这位陈大老板都没有搞清楚，这位的身份背景意味着他是任何战队都无法控制无法左右的选手，这任何战队包括星星，金钱地位等等都无法诱惑他，也就意味着无法控制他，他只属于他自己，他愿意玩时就可以在星星这里一直玩下去，当有天他一点也不想玩了，那谁能留住他？拿什么来留住他？合同强行解约不就是赔钱吗？那对这位来说也算问题？强势的身份背景凌驾在了这个社会的契约精神之上，这有些不公，也有些无奈，唐柔只能期望他的自身品格了，所以方瑞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于是叶修挑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星星的未来如何都是需要手把手去创造的嘛，只想当个局外人坐享其成去搭顺风车太猥琐太狡猾了，你敢不敢一起来创造未来？敢不敢一起来经受你所谓的职业圈的无法想象的金钱地位的诱惑？ 叶修说。方瑞沉默。是的，他只是在担忧星星未来会留不住人，但是他自己呢？他自己如果也成了星星的一份子，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动摇？在怀疑别人之前，是不是也该先坚定一下自己的信念？如果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出一个完善的团队，何须担心这许多？有人走了再有人来补就是了。是的，就该这样才对。方瑞猛地一拍桌子， 我来星星。 太好了，欢迎。 陈果激动极了， 有我冠军没跑了。 猥琐流的家伙似乎都有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自信感。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合同问题。 叶修说。 靠，大家不能先一起感动个三五秒钟吗？ 方瑞郁闷。 眼下氛围多好啊， 谈钱的话多少还是有些破坏的。 敢弄个什么劲儿啊，你是新人吗？合同怎么说？你看我们现在是很穷，十几个人吃饭就十个菜，连汤都没有。 正说话呢，包间门被敲开。 麻烦看一下门，汤来了。 坐在门旁的乔一帆连忙过去把门打开，服务员端着汤满头大汗进来。 门反锁了，没打扰到各位吧？没事没事， 陈果招呼着，服务员放下汤赶紧闪人。方瑞看着叶雄， 卑鄙。哎，反正就是没钱啊。 叶雄拍桌子， 650万的合同不可能，65万吧。 我靠，你不要太过分啊，哥好说也是个全明星好吗，这合同说出去我还混不混了？ 对外你可以说6500万啊，你当大家都是傻的呀？ 那你说要多少？ 减一些没问题，怎么也得500万吧。 500万？你要脸吗？全明星很了不起啊，哥全明星的次数堆满你面前的骨碟啊，所有荣誉拿出来你就直接被活埋了。你哥这样的身份地位，在星星为求一份合同每天在老板门外哭啊，几乎就是要去跪舔了。你什么身份啊，在哥面前说500万？ 方瑞一时语塞，半晌后哭丧着脸， 不带这样的啊，年轻人不要总算计钱钱钱，你怎么不想想你来星星会赢得多少荣誉啊，那可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方瑞再次无语，这人怎么就这么无耻呢，把个冠军说的好像门口摊上的豆沙包一样随手就来，真要是说百分百能拿个冠军，方瑞一分钱不要都愿意，但问题是冠军这东西哪儿这么有谱啊。胡搅蛮缠够了，陈国也终于出来说点正儿八经的大实话。 目前我们经费确实较紧张，你的合同外还有和呼啸的转会费，不知会谈到多少，这头一年就先300万，你看呢？ 和那货一比，老板你真是好人，可这 确实也降了太多，不过头一年艰苦点，来年情况好转我们再提，你不放心的话写到合同里也没问题。 这好吗？ 方瑞终于点头了，他来星星本就没想要拿大合同，对于这都有心理准备，他来想要的到底还是一个全新的未来。